北京时间22点整。 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 Hello， 我是赵传，我的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喜欢，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音乐，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浪漫蒸发无心了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吗。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尔，好久没有在 Car Mix 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你们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直播间请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歌坛界的前辈，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赵传老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赫尔你好。 今天我上来就问大家过得好吗，也是应和了您的这张全新的专辑。 谢谢 叫 谢谢。 你过得还好吗？这张专辑花了1年的时间来筹备，现在终于跟大家见面了，感受如何？ 就终于又完成了一张作品， 嗯， 然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很多的感慨吧，因为这是我出道30年的一张算是一张纪念专辑嘛。 嗯，您出过这么多专辑还有歌，您觉得每一次出歌的时候或者是出专辑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张的感受都会不太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了。这个包括跟一起合作的人，还有每一次都希望有一些新的这个作品嘛。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让你在做这个作品之前呢，一定都是你的生活状态又有了不一样的积累， 嗯， 给你这样子，然后你有很多的感受，这样。 明白。那这一次是出道30年的专辑，因为其实小小鸟的时候刚刚出生，对，30年，我反倒听到这个专辑的时候，我的感慨也蛮多的。30年，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知道怎么做好自己吧。因为我们常听到人家讲说做自己做自己， 嗯， 但是你深入去聊，就是说去探讨啊，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啊， 嗯， 那什么样的自己才是对的啊，才是觉得是最适合你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深的啊。虽然那就简单的就做自己的3个字，但是真正怎么做其实那是需要花时间的。 OK， 去了解的。 那您觉得这30年，刚刚说的是变化嘛？那有什么是没变的？真的一直没有变的？ 没变的，没变的，应该就是对音乐的那种热忱吧。 嗯，所以这30年下来之后，您觉得这一张专辑《你过得还好吗》的唱歌方式也是没有变的吗？ 有一点改变。因为其实刚开始那个时候唱的方式其实是就比较重金属的， 用力的， 很就是很按照李宗盛的说法，他觉得我唱歌是蛮干的啊。因为在当年的国语歌曲来讲，如果你是唱摇滚，大概也就只有像罗大佑或者是李宗盛他们那种唱法。那像我这么高亢的，大概后来只有比我早一年出专辑只有张雨生，但是他的声线就跟我的， 不一样， 不太一样。那我的更是比较粗犷一点，粗糙一点。那当然就是说保留了这个方式，可是就是但是国语歌曲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就算就是其实我们也都是在找寻所谓用这种语言，这种用普通话这种语言来唱的这样子的歌曲，口气啊，唱中尤其是摇滚，到底口气是该怎么样？其实，也都是慢慢在怎么讲？ 调整， 与时俱进，在调整，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样子，比如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这种，直的也可以，然后比较多做一点情绪的， 也 OK， 演绎像 对 像的也 OK， 对比较抑扬顿挫啊，情绪有起伏，然后 刚柔并济的，哎，就是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做到是因为你心里面真的是认可的。 嗯， 因为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像，因为以前你知道我们做乐队的，我们很少唱抒情乐曲， 对， 我们都唱那种很硬的摇滚乐，然后当你进了这个就是这种唱片业之后，但是唱片公司有唱片公司的角度， 嗯， 然后他制作人有制作人的角度，他会觉得说你唱歌就是，就他们总是有他们的经验法则， 对， 啊，所以他觉得说，对，他觉得说应该要刚柔并济这样，可是我们就有点排斥，甚至就唱抒情歌曲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些地方就要变得很柔， 嗯，对， 但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是爷们儿，这种柔我觉得实在是会觉得有点恶心的， 哦，我明白， 所以当然就是说慢慢的在因为知道就是说哦，可能就是所谓的普通话，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这种口气咬字，那有些如果咬太硬的话就不够那个因为你知道英文是音节， 对， 哦，是一个音节，然后那个我们中文呢它是一颗一颗的， 对，它的那个构成就是比较阴阳顿挫会比较复杂一点，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要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当然就是也就是花了慢慢透过制作人的这种旁边的这个给你开导啊，甚至跟你沟通，这样让你能慢慢的明白，就是说而且当然也听到一些国外的这些乐队啊，他们在唱就算是很摇滚，他们也都是有一些那种所谓的高低起伏的那种刚柔并济的这样子的一种口气，所以也就慢慢自己就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说服自己要那个情绪的转折要再更怎么讲呢， 更足一点吗？ 更足一点，对。 OK， 明白了。所以30年后的这一张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可以说是赵传老师在情感的表达上、唱法上都更加游刃有余，懂得表达的一张专辑。那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首播的主打歌叫《逆风飞行》，我们先来听一下。 稀薄的空气似乎带着醉意，仿佛一口气潜水到很深的海底，灵魂的躁动与逆风有了默契，风是将近像是万物的呼吸，飞行航线有一种纹理，几乎是血液中旋律，还有沉默里的一心一意，我与逆风浑然一体，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在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用鸟的眼睛看无边大地，规律性 Mix， 欢迎回来。今天请到的是赵传老师做客节目。那刚刚听到的是主打歌《逆风飞行》，是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真的请了黄韵玲老师来作曲，然后请了李格弟老师来作词，就是当初的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的词曲创作人。 对 对， 对， 这个是有意而为之的吗？ 是的。 就是 刻意要去找他们，再请他们，邀请他们再来啊，一起来30年后再去前缘嘛。 那这一首歌有什么不一样？因为30年嘛，每个人肯定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再来去做一首歌，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 合作感受， 回想起来就是，就是大家就是30年前的那个班底嘛，然后就是说再续前缘，再回忆起30年前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逆风飞行的过程。 那合作起来有没有说，30年，哪你没有变哦，你好像什么东西有点不一样啊，或者是曲风啊各方面的？ 其实大家都成熟很多，然后就是功力也都增加很多。 以前可能要互相磨合，现在就是直接就 OK 一条过。 因为一开始是我想到要这个发想是我发的想嘛，然后我就说要写一个这样子歌，然后当我第一次就是丢给这个词作者李格弟的时候，他一下就有抓到我要表达什么。然后当然更不用说这个黄韵玲啊，那他更是真正就是说我们，因为像李格弟我们相处的很少，他完全是用揣摩的。然后黄韵玲的话，我们真是有这30年来，我们曾经是他也是歌手，然后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也一起就是上通告嘛，所以他也蛮了解我的。那即使在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就是一听到就是说要做一个这样的歌的时候，大家都是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很浑然天成的，就是那个默契就有在了。不过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当年会成功的，就是说 原因， 就是都是属于就是很有感觉的人，这样然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明白。所以这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叫《逆风飞行》，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看不见的地方》。对，这个首歌想要表达的是 第一个呢，如果说以这个30年这个历程来讲，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面对自己嘛，然后都是自己就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一面，对， 一面这样。那所以就说，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出现在这个 镁光灯下 公众的视线的时候，其实都是某一个时间点而已， 对， 可能最多一个演唱会2个小时、2个多小时这样。那更多的时候是私底下，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底下的那个过程，比如说，因为你要上台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嘛， 对， 那 至少要化妆，因为我今天没化妆 啊，我是。一直都是素颜，尽量。 对啊，所以这个我真的是， 不是， 我如果素颜，应该观众都跑掉了。 啊，不至于。 开玩笑。 但是我们有时候上电视还是化点妆的。 对。 虽然我开玩笑啊，化妆也没用。这就是，这个就是，那是一个部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那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讲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这练功的过程可能大家是看不到的。 对，真的， 对， 是。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我们很多的生活的面向，大家也不见得看得到，而这个生活的面向，可能都是为了要去最后要去那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看到所做的那个准备的过程。 明白。所以其实每个人在做一件成功的事之前，都会有很多让大家 看不见的地方。 嗯， 但我还是蛮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出宫之前所做的准备，不是随随便便的。真的，那我们下面来听一下这首歌《找看不见的地方》。 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Carmix，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也是鼓励大家啦，要好好的这个努力你的人生。其实赵老师，您的粉丝啊，从现在30多年前到现在，其实不同的年龄段吧，像我们组里也有很多就都是大哥哥的那种，他们也是经历过可能那听您歌的时候是毛头小子， 对对 对， 对，现在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可能也组织家庭了，经历过很多。那您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因为这个长久的陪伴其实蛮不容易的。 其实啊，我觉得你刚讲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27、28岁，那可能人生已经经历过比如说青少年，然后进入成年的阶段， 对， 就有一些体验，所以我们在那个当口是他们还是一个正在经历， 嗯， 那所以为什么他会接受我的歌，就是说我们在跟他分享我们曾经有过的青葱岁月这样子，所以因为听了这些歌才知道OK， 对，你讲出了我们的心声，比如说我们迷惘，然后懵懂，那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那你经历过，那你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会接受。那现在变成就是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个所谓的中年，然后现在知天命之年，他们现在应该也是正在经历这样子。 嗯， 但是就是 如果说要我来跟他们讲人生，我觉得也不必的。我相信他们也对人生已经大概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 可能就是互相分享。 对对对，就是 人生经历。 也许就是怎么讲，互相倾诉吧，算是我来说出来啊，然后他们觉得，哎呀，你现在说的就是我可能正在经历的。 所以您创作之前会有特别想要说我的这些歌迷也好，这些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什么，他们想听到什么，会想要了解。 当然会，这个当然就是说就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你这个市场在哪里，你要唱给什么样的人听， 对， 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我们要用一种就是过来人的这种角色来去跟他们分享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种领头的，就告诉或是告诉他，就是说哎呀，你其实你也不要想那么多了，你就少，就说借由我的经验的分享，你就少走一点路， 对，少走弯路，对吧， 少走一点弯路，就是也许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觉得啊，他会接触，但是有些人就是，但是人就是很奇怪，有时候他就是非得经历过他才觉得哦， 你说的对， 对啊，这样子。就像我们以前会讲老生常谈，对不对？ 对， 这老生就是说老的人他们的生命中的过程的一些 经验 这样子。但是当然我们会，因为他讲了我们会记下来，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见得会立马就说哦 ，OK， 那我这个路我就不走，那个路我就不走，我就走你所讲的这个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会就是好，那我就是要走一走看 一下，对，因为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你们说的是对的，但是你们走不通，未必我走不通，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对，我觉得这样就是说，两个角度来看，一未必是坏事。年轻人就是要有这种冲劲， 对， 这样也许会被他冲出来，你知道他，你看我就是走了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就像当年，比如说大家， 对，你也是走了不一样的路。 我比如我那时候快出唱片的时候，我同学跟着，哎呦，凭你啊！那当然，我们是好朋友，当然就是说他也是一种 很直白的表达， 但也很直白，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激励啊，激发你啊，你觉得我不可能，我做给你看，对吧？结果还真的不好意思被我做到。 对啊，对，你看，而且一做就做30多年。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也不会就是说去反对年轻人，就是说啊，你反正你要这样听老人这样子，就也许你真的可以闯出来，但是就是说我也可以先告诉你我们曾经碰过的啊有些遭遇这样子啊，但就是说你自己就也许就因为我们讲了，他们就更自己心里面就更有底，然后自己也更武装自己啊， 对， 去面对他们未来要可能会遭遇的这种困难或者阻碍。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歌迷会喜欢这个歌手或者是他所创作出音乐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他会给有一些歌是会给我们激励的。那歌迷肯定是还是很想要听你唱现场的，所以今年会有这种打算和计划吗？ 因为这是今年是我入行30年，去年就开始有做这个巡回演出。 对，我有看到。 接下来会在几个城市也都会那个做演唱会，包括北京，当然是一定是 要有一站的。 先开始是从山东了，潍坊。 Okay. 对， 好，那我们就要好好期待喽，然后关注赵强老师的这个新的演唱会，会有经典的歌曲吗？因为每次万人大合唱的时候都戳泪点。 当然是还是主要还是以大家最熟悉的一些歌曲为主，对，当然也会有新歌的安排。 OK， 我们要好好期待一下。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